刘镇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香港导演，像《东成西就》《天下无双》等等。04年复出之后，担任了周星驰电影《功夫》的监制，之后也一直都有习作，那包括今年的《功夫联盟》。而要说到刘镇伟最被大家熟知的导演作品，要数《大话西游》。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卢冠廷的《一生所爱》，这首歌曲同样深入人心。我们看到有一些之前专注于传统情歌的歌手，纷纷推出了挑战新曲风的作品，比如之前胡夏的《十万灰尘》，还有在本周以第21名的成绩上榜郁可唯这首《进化》。这一次，他和陈粒合作，打造出了音乐进化的新形态作品。 身影铺开，白天又到了。长交替流动也安静，好风景变浪费，温度在脚下，什么在发芽，是你的尾巴暖我尾巴，心事很无聊，不开口打扰，有难以启齿，有言过其实，堵住我嘴巴，跟着我头发，真正爱上了这样的温雅，变成了哑巴，我还在进化。渐入蝼蚁，却暗中姑息，点刺风轻度与你飞燕青蛙，眉梢忧郁浮沉，眼底素手燃灯，点亮一双眉眼四方里，纵明日无趣，今日且尽今日意，愿当年独立，亲爱做事笔，提影封锁，唇舌模糊。 愿当年独立，独把清白做诗笔，提影封锁传世猛虎，吸收心底一世烈火，此时东风野草欢喜尽，白露不知何处行，素弹不成玄笔，空留一扇风尘足与你谈天说地，徒酒三盏为 刚才这一组榜上榜外歌都是来自陈粒的作品，不论是榜上郁可唯的进化，还是刚刚这首许茹芸的万寿，都有着迷幻而清冷的旋律，用各种音效铺陈出的空间感，同时还有像诗一样繁复而又美感的歌词。好，我们回到榜上，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以第35名的成绩上榜，这是来自陈世安，与我无关，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的全新专辑坏掉的我们。 想的简单，坦然承认孤单，我笑得不算灿烂，至少很平凡，人潮中想起你，那岂不是更遗憾，于是挑剩夜晚餐，才避开了某些感伤，事了又就别揭穿我沉默的答案，万一还与你有关，那有多难堪，走到这个阶段，再心酸也是偶然，最美的遗忘是不要看穿，你的眼泪和喜欢早已经与我无关，这些年动太伤，何必要隐瞒，有些事情很难，譬如换掉旧床单，梦醒的夜里哭得太自然，原来我常用的话是你的口头禅，难怪我多不习惯陌生人陪伴，越努力有好感就越前进的满身，感情说到底就无法为难，

又是一场聚散，眼前天边走多远才不想念，誓言花瓣哪一个才是答案。心照不宣，何必问谁先喜欢，也许容易时间相对无言，红的是谁的眼圈，纷纷扰扰多难了，都是云烟。说相见不相见，心有所愿，再平凡住一滴船。 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这首《念》。这首新歌来自于舞台剧《剑网三曲云传》的宣传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榜上本周上榜排在第29位，这是王诗安的《Shining Star》，这是电视剧《极速青春》当中的插曲。 想起转身而息的光影，心藏匿着等待的是你，突然叹息曾有慌乱的心，却来不及来不及给你，数着流星让满天的夜实现吧，每一刻记忆陨落的无声无息，当明天再没有你温暖的手， 2, 3, 4. 组榜上榜外歌都是来自于电视剧《极速青春》当中的歌曲，榜上的插曲来自于王诗安的《Shining Star》。刚刚这首同名主题曲是由韩东君所演唱的《极速青春》。小美江美琪最近几年一直都有新作推出，去年推出了 mini album《亲爱的世界》，那今年也为三明治女孩的逆袭演唱了片头曲以及片尾曲。本周上榜的《陀螺》是她的全新单曲，也是即将发表新专辑的第一首预热主打，也是小美第一次尝试 EDM 曲风的歌曲。 还没有当我喊累的时候继续走，这地球我了解的还不够，包括我亲爱的你。我想要形容却总不贴切，像一颗陀螺，快乐来自不停转动，让我失言给我体验。亲爱的，我想贪心一点，左手牵住了你，右手还能飞，为遇见谁明天 这是本周新星上榜排在第十九位小美江美琪的陀螺。本周上榜的八首新歌当中有两首歌曲是和陀螺相关，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上榜排在第33位，这是来自于 BBF 带来的旋转陀螺。 我在奋力超越昨天的我，路尽头是什么我不停摸索，梦是心中那朵熊熊烈火，燃烧每瞬间，日出到日落，就可 熊熊烈火。哦，伏笔每一波，着急又潮落，也突破我，又再度蜕变我。 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 Kiki 复演小悸动。 想让你看见脸红，想被你呵护在怀中。 第九位冯丽君烟暖雨收。 明明是星星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 第八位张靓颖我不在， 我不在等着别人的慷慨。 第七位许巍我的爱。 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 第六位张信哲终于等到你。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第五位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第四位张信哲友情世间。第三位周华健成红年代。 是狂风暴雨的气候比海蓝天的忧。 第二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未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 本周冠军曲邓同天心事。 望你月一重重修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要错过你。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 红星美凯龙十一月一至十一日尖货开团，北四环商场满3000元抽1000元油卡，西四环商场会员购物有机会1999元抢购芝华士电动功能沙发，北五环商场购物满2万送一台扫地机器人，详询店内。

别想欲望泛滥，成家就快慷慨澎湃。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听到的这首全中国强力首播是徐若瑄为参演电影《人面鱼红衣小女孩外传》所演唱的主题曲《不值得》，由她本人来填词。那这首歌也是在微醺的状态下录制完成的，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这首单曲的感觉有一些鬼魅。那这个时段我们会听到同一个歌曲的不同版本，为了有对比，有一些我们是将两首歌做了一个 mix 版本。首先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六位张信哲《终于等到你》，这首歌曲的原唱是张靓颖。如果说张靓颖在歌声当中唱出了对爱情的期许，那么张信哲的翻唱则代表了在历经风雨之后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一种回味。终于等到你，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由汪俊执导的现实主义题材大剧《小欢喜》11月6号发布了首支高考誓师片花，曝光角色全阵容，戏骨搭新人的组合火花四溅。黄磊和海清这对老搭档妙语连珠，一开口就令人忍俊不禁。剧中三组家庭背景各有不同，但都将面临子女高考，一边是家长们的殷切期望，一边是孩子们的自由天性，两代人的冲突在高考这一话题面前变得日益激烈。再来看电视综艺节目，我就是演员最新两期中，沈腾和谢娜作为特邀嘉宾来到现场，他们两个让节目的氛围变得轻松起来。即兴助演的沈腾占据了主场优势，展现出很强的综合实力。沈腾由此反驳了业界一种其他能力不够就只能演喜剧的偏见。另外一众喜剧演员如徐峥、黄渤、王宝强、马丽，他们为转型做出的努力也更加证明了只要有实力，喜剧演员正经演戏也会十分出彩。近年来画风清新的慢综艺逐渐走进了观众的视野，你好生活家第二季更是因其治愈而有深度的节目内容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认可。即将于11月11号22点播出的浙江卫视《你好生活家》第七期，邀请到了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楠、马龙和马林来到了生活馆做客。在节目中，三位嘉宾不仅分享了运动员赛场之外的生活感受，还与生活家族展开了一场正面大 PK， 向观众们展示了体育运动的独特魅力。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 Kiki 复演小悸动， 想让你看见脸红，想被你呵护在怀中。 第九位冯丽君烟暖雨收， 明明是星星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 第八位张靓颖我不在， 我不在等着别人的看看。 第七位许巍我的爱， 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 第六位张信哲终于等到你，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第五位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第四位张信哲友情世间， 好多 三位周华健成红年代， 是狂风暴雨的气候比海蓝天的忧。 第二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未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 本周冠军曲邓同天心事， 望你愿意重重修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怎么舍得叫是你？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一首歌曲的不同版本，那这个时段的开篇曲是许巍写给在90年代校园民谣的领军人物老狼，后来他自己重唱，收录在他2006年专辑《在路上》。这两个版本当都是中歌榜的年度金曲，我们就来听《晴朗》。

李珊和谭维维都是当今天赋异禀、乐感和技巧一流的女唱将，不同年龄、不同的经历，让二人的诠释各具千秋。八零后的谭维维传达的是一种探索觉醒的过程，而六零后的黄绮珊更多是千帆过后的淡定和从容。而在歌曲《灯塔》的高潮部分，两个人处理的都是极为汹涌澎湃。接下来我们来听两首非同类型歌手演唱的同一首歌。那这首歌曲收录在张惠妹2009年一张实验性专辑《阿密特》当中，张惠妹的版本欢快而洒脱，而下面这首歌曲在她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小俏皮和小可爱，你能够听出她是谁吗？ 悬崖的顶端，时间总是过得比时钟还慢。 害怕，把真衣服肩膀挡掉一点遗憾，先爱吧，看是一双翅膀多熬过一季黑暗，先爱吧， 听到的这首《相爱后动物感伤》，两个版本分别是徐佳莹还有张惠妹。 买了一个世界，却换来 李荣浩翻唱那英的《出卖》这样一首苦情歌，经过李荣浩的诠释，苦的味道便冲淡了，反而他个人的个性化元素增加。 让血肉模糊的风景， 接下来这样一首歌不仅是翻唱，更是找来原唱一同诠释。这首歌曲是罗大佑为电影《一景还乡》所创作的主题曲《奇遇》，正是这首歌的原唱。相隔22年之后，好妹妹在翻唱经典专辑《私房歌二》当中收录了和《奇遇》的对唱版，我们就来听这首《船歌》。 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滑向梦里的他，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轻轻唱也唱不休呀，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摇到风儿吹破天亮的秋，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鱼儿双双结伴水底游，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谁想温柔来到天亮的秋，唱不休似水流，不是我家， 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 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 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 随浪逐彩霞， 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 移动嗨包双十一活动来啦，一存54元即赠51元，前3个月每月只需1元，就有30GB 专属流量，爱奇艺、腾讯视频、抖音等25款 APP 随心玩，详询10086。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